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探访历史名村，领略古迹奇景，漫步妙峰山的风光，尽享自然的原生态。2017年9月9号至10号，隆重的第八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斋堂站妙峰山站成功举办，来自近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00名徒步爱好者相约京西门头沟，在山水之间共同演绎了一场国际山地运动的文化盛宴。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报道，我是主持人小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领略第八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妙峰山站的活动盛况。 小同学， 哎呦，还摆 pose 呢？哎，可以呀、啊，你见着机器就摆 pose。 我这是录音，你要把嗓子弄得好听点啊。好，跟着我走啊。你知道参加的是什么大会吗？ 徒步大会。 说一下，几岁了？ 4岁了。 哦，4岁啊。哦，你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走啊？ 嗯。 走得动吗？ 走得动。 好不好？这儿 都进了个气球，你看。 哎呦，对对对，哎呦，我都没有。哎呀，这气球说明什么呀？ 袁老师是吧？ 你是 丁红，有些丁红，上次只要咱们大兴一起 哦。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啊，你怎么也参加了？ 对，我们这有节的活动嘛，也算是。 哦，好的，好的，好，好的， 好， 再见啊。来，先生，你们二位是参加这个徒步的哈？ 啊，跟他聊，他简单。 别啊，没事没事，随便聊啊。就是今天因为下雨，刚开始来的时候改变路线，你们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的呢？ 他是通知的。 通知的哈。你们参加这种徒步大会是多久了？ 5年了吧， 一直都坚持。 对对对，年年。 10年、11年开始的。 啊， 他们第 刚开始， 他们的第二届、第三届我就参加了。 啊，那他过去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没这么发达呢，现在是靠微信组织起来。你们那时候是靠什么聚拢到这个大会？ 熟人 也通知啊。 他们有在门门头沟， 非常感兴趣。 啊，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吧？你们参加的时候 也不少。哎， 啊， 也不少， 还少点吧，因为我们来的晚，我们。就是不知道前面的情况，不知道 家里，我们家住在通县那边。 对，我们都是最后一波才出发的。 通县往这儿赶， 5点钟起床就往这 边。今天 啊， 哎呀，因为他这种就是纯粹就是徒步，所以也不要求什么速度哈。 我们不要求速度， 我们就来健身， 就来健身，是不是平常就有这习惯呀？ 喜欢走。 对对对，难得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机会。 那因为另外，它这种徒步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化了哈。 啊，对。 已经纳入一个国际的联盟了，那是不是你们老参加就变成一种会员了呢？ 我们应当是会员，但是属于最低级的， 最低级的，没高级的什么样？ 高级的是有点竞技了吧？ 啊，而且他们 有，人家说计时，我们 这算是群众运动， 他们都有点就是有点那个名次的，好的都是有，反正我们倒是每年都参加，每年的9月份、10月份全参加。 那个有证书吗？ 有。每年都有， 每年 还有， 过了终点就有 啊， 年年有。 就是，虽然就是一个爱好哈，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也是一种那种乐呵吧， 乐呵， 一种乐呵。 工作到周末了，有这样的好的环境， 对对对， 是吧？又健身， 也没什么车， 多好 啊！对对， 哪个要你要去哪儿的话，车呀、人呐，那哪是？ 空气啊， 现在我们一想起十一点，我就哪儿都不想去。 对对， 非常吸引人。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徒步大会，你们是不是也这样锻炼？ 就是到郊区，到外地，我们这像我放暑假了，我就跑到山上玩，跑到外地山上玩。 哦，您还是老师？ 是。 啊， 哎呦，那教师节快乐！ 谢谢，很多人给你过， 真是真不错。您这是很好的一个节日哈。 啊， 好的。那么这个大概你们走下来需要多长时间？按照他这个路线设计， 20公里， 20公里。 有时候那次我们走了大概都2个多小时。 哦，那也挺快的， 2个小时零40分钟，快三个小时了。 啊， 因为中间我们也不是进去，就是累了休息休息，吃点东西。今天是我们俩来，平常有时候你次是跟我哥哥一家子， 啊， 还有我们孩子一家子， 哦，全家人都喜欢运动，还领个小 孙子。今天呢都有工作，然后要考试，要工作工作， 嗯， 所以我们就但是呢，就想玩玩来吧，难得。 今天来的人少点。 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不客气，好，谢谢， 好啊，再见，嗯。2017年 第八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斋堂站、妙峰山站共有3条徒步路线，包括9月9日的10公里红色之旅徒步路线，还有20公里水库风情徒步路线，与9月10号的20公里金顶妙峰徒步路线。这3条路线既包含了高山秀水的自然风光，也涵盖了红色抗战的人文景观，是难得的京西运动休闲文化体验。同时，本届徒步大会不再使用计时芯片，而是运用手机微信公众号进行计时。徒步爱好者可以实时查看自己的行进时间，徒步结束的时候查看电子证书，便会一键生成带有自己的名字、参赛号码以及成绩的电子完赛证书。此外，本次大会还设计了徒步护照，持有护照的徒步者在完赛以后可以盖上大会精心设计的印章，为参与本次徒步大会留下美好的印象。门头沟区体育局主任刘勇先生关于创办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的情况接受了我的采访。 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就尝试做这个线上运动了。去年其实我们只简简单单做了一周的线上运动，就是说我们规定一个公里数，然后你只要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走完这个公里数，然后就能拿到我们电子版的完赛证书和纪念奖牌。去年我们只用了一周，大概21万人次参与，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还是挺受欢迎的。所以说今年呢，我们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还是线上肯定是要做的，但是我们想利用一种无人机跟 3D 技术相结合，加上互联网，做了一个你虽然不能实地来参加这种徒步大会，但是呢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我们做的是 3D 实景的，只要你在手机上去走，无论你在哪走，可能看到的实际情景，比如说妙峰山，我拿着看到我妙峰山的景色， 那他 是 要拿着手机，然后 拿着手机去走，你走这种线路，比如说我们妙峰山20公里，然后你只要走20公里，就可以给你完赛证书和纪念章， 随时随地都可以。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不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但是呢，你手机上能够显示的是，不是单纯的，原先我们都是单纯的一个路线，但现在手机上能显示这种 3D 的实景，所以有一种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妙峰山是我们第二次走，因为我们每年的路线是变化的，并不是固定的，只有斋堂，其他的分山它是变化的。其实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体育是在为旅游做，是因为什么呀？我们做这个赛事有一个出发点是要推动门头沟区的旅游资源，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推出一个景点，打造一条路线，妙峰山站呢是我们第二次走，但是第八届的一个分山赛事，我们第二次走，我们在12年第三届的时候走过一次，12年第三届走过一次，等于今年第八届又走一次。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啊，有四个举办部门，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还有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是4个主办单位，我们门头沟体育局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承办单位。具体的发起是因为当时门头沟区，这是从3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说，北京市体育局有一个2008年奥运会之后特别需求有一个精品的群众体育赛事。竞技赛事刚才我已经说了，有北马、北京马拉松、中国斯诺克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是特别有名的3大竞技体育赛事。但是北京呢急需推出一个比较有名的国际品牌的群众体育赛事，所以说这是北京市体育局的一个想法。北京市民交协呢，它是对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北京市民间国际组织交流协会， 民交协， 北京市民交协，它是对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他们参加了荷兰的一个叫奈梅根4日长走大会，就是他也是加入 国际徒步联盟的这么一个活动，他们参加过这个之后呢，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想引入到北京来。然后呢，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呢，是当时门头沟因为是产煤为企，刚开始是煤矿企业嘛，煤矿企业，门头沟区正好是产业转型，要关闭门矿，发展旅游资源，特别急需有一个活动能带动门头沟区的旅游资源，所以这三家一拍即合。组成了这么一个赛事 那这个赛事的这个形成的态势，您根据您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组织，您觉得它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目前发展态势非常好，因为什么？我们这个赛事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是市场化运作了，别看是政府在组织，因为是主办单位承办单位都是政府在组织，但是呢政府不出财政资金，所有的权全是市场化运作来的。比如说为什么叫绿地的中心银行杯第八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这都是全都是我们的冠名赞助商。像您看到的这种我们是分三级的，有冠名赞助商、战略合作伙伴，有唯一指定水、大会指定用鞋，像独家音频合作平台，这其实都是我们的赞助商，所以它是完全一个市场化运作的结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大会会越发展越好，因为它已经需要一个正常的轨道在运行。如果只是政府一味的拿钱去做这个赛事，有可能做着一天做着就没法做下去了。但是如果是市场化运行，它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所以说它会越做越久。 哎，先生，采访两句， 是不是？ 你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报名参加这个徒步大会？ 公司问有报名的呗。好长时间没来北京了，寻思过来再看一看，原来是在北京的，后来迁就去了。 你平常经常参加吗？ 以前上学之前，工作之前经常自己去。 那没走几步怎么喘成这样啊？ 好长时间不运动了。 是吧？这个等于这次是第一次参加是吧？ 这是第一回。 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比那些以前没这种徒步，比那些单纯的像在小区里锻炼的强多了。 强在哪儿呢？ 小区里锻炼毕竟场地就那些，这个出来走一走还好点，而且还山区。 对对对，空气也好哈。好，你对自己有要求吗？因为你年轻人和他们老年人不一样，你要求自己的徒步的时间吗？对这20公里？ 没想过的。 就是能走下来就行。 嗯。 好的，希望你继续锻炼。 谢谢。 先生，一边走一边采访一下。你怎么还有个号呢？ 我们都有啊，单位的。 是单位组织的。 对。 来参加这种徒步大会几次了？ 第一回吧。 你觉得这种徒步大会对你来说，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应该这种活动应该多举办一点，像我们单位就是运动项目的，东西很少。其实多参加点这个对身体都有好处吧，应该。因为我们现在都忙着上班嘛，工作，就是把这个运动给抛开了。其实以前我挺 开始喘了啊， 这挺好的，这那多多举办点这种活动应该 好，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开发区里的人来说的。 对， 我们属于那个门头沟石龙公园那个吧，然后现在搬到粪场那边了。廊坊，河北廊坊。 这次这个公司的人都来了吗？还是就是自愿报名？ 自愿报名的，不是全、不是全来。 那个报名的时候，你觉得他这种流程啊、服务啊，给你感受怎么样？ 就是先给一个海报，你自己看一下，然后那个什么规则呀、多距离的什么的，他都告诉你了。然后我觉得比较合适就过来了。还行。 现在走了刚开始哈，你感觉怎么样？今天的这个自己的状态？ 我今天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我之前都是比较喜欢锻炼的。 好的，好的，好，祝你取得自己的好成绩啊！ 好的，谢谢。 好。 本届门头沟区北京国际徒步大会妙峰山站，自第三届以后又重新回归。20公里金顶妙峰徒步路线，采取随到随走的方式，由建沟村出发，途经灵官殿、金顶妙峰山、玫瑰谷，最终再回到建沟村。妙峰山是距京城最近的千米高山，主峰海拔1291米，登上山顶观日出、赏晚霞、看云海，享受自然之瑰丽，踏玉道、登金顶、赏玫瑰，沐浴天地之精华。俯览远眺近览永定河及北京城全景，山上三处庙宇群、临港宫、回香阁、玉皇顶、 依山取势，参差错落，高低有致，共建有士、道、儒、俗不同信仰的殿宇14座，创建于明末的娘娘庙更是香火甲天下。妙峰山镇建沟村的万亩玫瑰园，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玫瑰花种植的集中地，更是高山玫瑰的原产地，被誉为中国的玫瑰之乡。门头沟区北京国际徒步大会组委会在大会的起点和终点的现场都设置了微信打印区，参赛者们关注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公众号，将徒步当中拍下的瞬间发至公众号上，即可现场打印照片，定格比赛的精彩一刻。同时，徒步大会的斋堂站和妙峰山站还举办了有奖问答、欢乐抽奖、多样照相板等活动环节，与徒步爱好者友好互动。同时邀请奥运冠军为徒步爱好者加油打气，并且赠送小礼品。同时还有五彩健身舞、创意鼓车表演和活泼可爱的人偶互动。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徒步爱好者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休息放松，在享受徒步时光的同时还体验休闲快乐的美好时光。 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的时候，就因为有北京市民交协嘛，当时说他是主办单位，他是从荷兰引进的这么一个赛事，叫念维根四人超速大会。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以加入这种国际徒步联盟为目的的，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因为人家做的特别好，我们向人家学习，所以说呢，从第一届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邀请这个国际徒步的官员每年都来，第一年。是他的主席，比如说现任的主席、秘书长都来了，他们考察了我们3年，我们提交的考察报告，最后才批准我们通过的这个国际徒步联盟。人员工程主要是分两个方面，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我们报名渠道就是个人报名和团体报名，团体报名主要以企事业单位为主，企事业机关单位为主，然后个人报名主要是一些徒步爱好者，就是平时的喜欢跑步啊、健身的徒步的这些人，其实主要是这两大部分。然后团体报名大概占比例在60-70%左右。 好的，那现在还有一些国际友人，他们都是分布在哪些国家？ 国际友人主要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能够参加这个徒步大会，大概外国人大概在10%左右，10%左右，主要来自于像妙峰山那一站吧，主要来自于德国、荷兰、美国、俄罗斯、希腊、毛里求斯等国家。而且我们这个赛事是外国人自费报名参加，在北京最多的一个。 哦，为什么呢？ 就是每年大概有300-400人的这种是外国人自费从国外自费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的，还有一些其余的大概就是一些在京的外国人。 嗯， 啊，就是在所有的这种赛事里边，外国人自费报名参加的，我们是最多的一个。 好的，好的。那咱们这个本土的这个咱们自己的人报名也需要报名费吗？ 需要，需要，每人的报名费在150，150，都一样的，国外国内都是一样的，都是15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好，那刘主任，既然是第八届了，咱们举办是3年，为什么？那看来不是一年一届哈。 是一年一届 啊， 就是 到了第八届了呢。 我们从2010年是首届， 哦， 今年2017年是第八届。我说的这个3年是第3年加入国际徒步联盟的， 哦， 2013年加入国际徒步联盟。 这个现在名声都已经越来越大了，知道人也多了，是不是？它国际化的特色就会越来的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穿插在这个徒步大会里面。 对对对，像我刚才已经跟您说的，就是一个是加入国际徒步联盟的，这是我们一个国际特色。外国人自费报名参加最多的是我们的一个国际特色，没有，有很多外国人参加，但是像能够自费报名参加这么多的，我跟你说，我们两大思路，线上的刚才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城市加盟，城市加盟的一个概念， 城市加盟， 城市联盟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先抛出来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有好多外省市的，就比如说，想发展旅游的或者山地特色跟门头沟比较类似的这种，自然风光比较优美的，想着呢借着这个活动推动当地的旅游，然后呢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品牌，所以过来跟我们洽谈合作，想着一块合作办会。像今年的就什么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河北易县站，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山西阳城站、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广东平原站，这个都是算是在我们的加盟城市之列。 嗯，那个您就是这个组委会的，还是就是这儿本地的？ 嗯，就是这个组委会，然后招的那个志愿者。 这几年都参加了吗？ 嗯，参加了，这是第三年。 啊，您主要负责什么呀？ 嗯，主要负责就是在这儿让大家别走后面，让大家顺着这条马路走，然后看着那边别让大家上桥。 那因为今天那个不是改路线了吗？ 对。 啊，所以是不是你们的这个组织工作就变得比过去要重一些呢？ 嗯，是因为本来先开始呢，我这儿呢是那个终点。然后现在呢变了，就变成起点，然后一会儿回来这还是终点。 哦，我说呢，但是我现在等于现在绕一下，过去是围着山绕是吧？ 对，是应该从咱们那边开始，然后到我这儿来是结束。然后现在说山上嘛下雨不太好走，所以就这起点呀，然后一会儿再回来10公里，再还是终点。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徒步大会每次都是有应急预案的哈？ 对，应该是有吧。 比如一看下雨了，赶紧改路线。 对对对，因为有的是这种不，我觉得这种不可抗力的天气原因，肯定大家会有准备。 那么那个您是通过什么方式？被那个组委会招到 就是 团队。 嗯，我们是那个是在门头沟住，然后有一个门头沟的论坛，然后我们老在论坛里边活动，然后呢正好那个论坛呢他们群主然后爱参加这些活动，然后叫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了。 你作为这个志愿者的那个乐趣在哪里呢？ 嗯，我觉得就是能在这儿帮助别人，给大家指路，然后把这些就是我能知道的这些树啊，还有刚才人家问那边那是什么呀，嗯，能告诉大家，我觉得特别的高兴。 这妙峰山就是这儿是吧？ 对，应该是从那边，然后绕上山这么下来绕一圈的。 就既是门头沟地区的人，所以你也会亲眼感受到这种徒步大会，说对咱们本地的这个经济建设也是有帮助的。 嗯，对，是。咱们现在这环境也变了，而且参加大会的人通过这些一次一次的，我觉得大家也特别的素质也有所提高了。 那对你们本地的这些人的影响大不大？ 嗯，我觉得应该大吧，这样最起码让大家都认识了我们这个门头沟，认识了我们这个地儿。 嗯， 我是住在门头沟城区，然后我对于这儿呢都没来过几次，我想应该大家还肯定也不会有我来的次数多，通过这次活动然后来了几次。 那今天一早就过来了， 对，然后 几点起的床？ 嗯，我们是4:40在那个门头沟体育局集合的。 哦， 因为我昨天是去了那个斋堂，今天来了妙峰山，今天这两天都参加了。 现在这种国际徒步大会，您觉得咱们这边形成了一个品牌的号召力了吗？ 我觉得应该算是， 好的。另外，这个举办以来，对我们门头沟地区的这个经济啊，包括咱们现在新农村的建设啊，都起到了哪些推动作用？ 首先，它是对门头沟区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是有好处的。你比如说，像斋堂镇变化是最大的一个，因为第一站首站是在首届是在斋堂镇举行的斋堂镇，然后它整个的乡村面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环境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再有个是呢，然后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了。斋堂镇有一个川底下景区，川底下景区您知道吧？然后我们第二届举办完了之后，原先它每个国庆的黄金周大概是在总的人次是在10,000人次左右，然后我们第二届举办了之后，因为我们是在9月份举办，过了之后的这个11黄金周，大概它的接待人次是每天10,000人左右。原先是总共的一个黄金时间，黄金周是10,000人次，那个举办完之后，他每天达到10,000人次左右。其实这就是我们徒步大会的作用，可以说就是。 也就是说，咱们徒步大会在门头沟区会每一届都会换地方，是吧？ 斋堂镇是一个固定的点儿，其他的就是，因为这个徒步爱好者如果每年都走一条线路的话，可能对于他来说有点视觉疲劳，所以说我们要开发一些更多的路线，然后来就是适应不同的人群，而且他能够每年都来参加我们的，而且每次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门头沟区每年一次的北京国际徒步大会，作为群众性的国际品牌体育活动，是徒步爱好者的嘉年华。来自世界各地的徒步爱好者在这里组成了徒步大家庭，与奥运冠军、文艺表演团队、社会公益组织一道，共享户外徒步运动的狂欢，更是门头沟区的乡间旅游文化多姿纷呈、大放异彩。